但试着吞噬体量掩盖了隐忧，怕习惯后心会渐凉透。Oh yeah， 自造雪人假装对象不算太荒谬，遥望那天终可得救。令我独对心宵派对没有趣，游说万句可否以拒绝应对，回忆也许花光眼泪，因跟你登对。寒冷夜里几杯啜过便已醉，遥远万距心宵每每便过去，敌不过你感官敏锐，难掩我内心渴求。当天一个夜将那气的爱某某，当天想挽留，却没说出口，待至深秋。雨冬竟那他，泪吻返我内脏下肌肉，入夜便能够，也能够依然你在欲言后，经风雨后才算真拥有，原来幸福会更为罕有。你变大小轻碎，已厌倦你的泪，说当爱情已告吹，但我两寄居在悲里，离此你同流。令我独对心宵派对没有趣，游说万句可否以拒绝应对，回忆也许花成就，也许担忧会闭幕在成名之后。初春已研究，百计围墙厮守。I'll make it alright, I'll make it alright。冬天一个游，情节像那戏剧内某某，当天想挽留，却没说出口，待至深秋。